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听众学友们大家好这个周一呢，我和我们一起来背单词欢迎大家登录到一直播，搜索英语 PK 台的官方直播号来观看我们的双师视频直播。上课要专心哦，不要交头接耳传纸条我们的值日生呢已经在那个聊天区呢提醒我们大家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学这个周一呢任务还挺重的，我们要学习是一些比较难的词根，现在已经是词根2.0了，希望同学们呢能够勇于的接受挑战。话说那些一看到难词就两眼放光的人我们觉得您能够成才好今天我们继续从人开始说好不好？人 好 说说咱人说说咱自己今天说说人话来第一个单词表示人类相关的，想不到吧？这个词根是什么呢？ anthrop 如果说要发音的话咱们读成 anthrop。 对我相信这个词根呢应该是朋友们见过的比较长的或者说最长的一个，由七个字母组成的但是呢它的拼写特别简单，你看 anth 然后 rop 就完了，对吧？发音呢也和经济网所说的一样，叫做 anthrop 就完了。而且呢它的内涵相对来讲非常简单，很淳朴没有那么变来变去的。人家表示的就是人类的意思，只要您看到 anthrop 就往人类那儿去想就可以。 这个词说的就是咱们自个儿咱们自己，所以大家是不是咱自己的词得记得清楚一些得记牢一些，起码咱得知道这个讲人的词语anthrop 至于为什么是这个，以咱的能力可能还解释不了吧为什么是这个词儿？ 这个词对应的词根呢它也是来自于古希腊语在古希腊语当中呢就这个 anthrop 它就表示人类的意思。那其实呢这也和人类在自我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给自己的一个定位，所以你看它这个词根的出现也代表人类社会对于自我的意识已经有了一个了解了它不像有一些比如低等的生物它的主要目标是生存，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家养的寄居蟹他好像不认识主人，他也没有太多的智慧，他可能就是我活着就好了。但是你看人类他有了语言，语言当中不仅仅有苹果有香蕉，他有了人这个词根，他还不是个词是个词根，这已经表明人类对自我意识已经有觉醒了，所以这个词根是非常有文化内涵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有哪些单词就是由这样的一个词根组成的，我们记住了这个词根我们就能记住跟这个词根相关的一些单词。好，我们来看这第一个在 anthrop 后面加上了一个 poid P-O-I-D 它的读音呢是 anthropoid 那这个单词啥意思呢？我们先分析一下前面的 anthrop 大家在弹幕上自己写不就表示的是人的意思吗？对吧？后面有个 ID 大家看我们经常会说一个叫做你的身份证是吧，叫 ID card 它代表的是你的一种属性你的特性，对不对？所以 ID 朋友们就往这边去记，它是一个形容词或者是名词的后缀，它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具备什么特性或具备什么特性的，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回头再来看 anthropoid 这个单词，你看从字面来看是不是就是好像具有人类的特性，或者呢它好像就像是人类，所以这个词第一个做形容词就是类似人类的。比如朋友们你看有一些小动物它其实是具备人类社会的某一种特质，你比如咱们人类是一种群居性的动物，对吧？但你看在动物界当中小蚂蚁 是吧？ 嗯， 还有很多的大燕子，哎，它们其实也是具有群居性的，哎，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哎呀，它们这种生活的习性好像是似人类的这种感觉的。好，那么作为名词来讲，大家想，哎呀，这人怎么长的？哎，这个猴子怎么长得特别像人呢？对吧？哎，它是啥呢？就是咱们说的类人猿。你看多简单，朋友们。 嗯，哎，我发现这个释义里啊，主要是指猿类似人类的。类人猿的，与高等灵长类相关的，或者是举止像猿猴的，而且这词儿它能做名词，做名词的时候是类人猿、灵长目，非正式用语的时候是猿猴似的人，所以我感觉这词儿它就是一个指猿比较多啊。 嗯，对， 其实猿类 比较多，这个猿类， 类 人猿，但是你看它的。哎，他的行为举止啊，他长的样子啊，就跟人似的，对吧？ 嗯、 哎，你比如你看，像这个奥尼尔·尤金写的这个猿啊，那部话剧当中，他就生动的描述了、 嗯、 那个猿猴，感觉就像是人。你看那爪子也跟人似的，对吧、 嗯？ 最后那个主人公呢，他就以为那个猿就是人，他就跟那个猿去聊天去说话了、 嗯、 啊，所以他并不是人，他只不过长得像人，他其实是一种猴子。哎，我们就叫他。类人猿 哦，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啊，就是说英国的一对科学家夫妇，他们就做了一实验，就把一个小猴子跟着他们的婴儿一起，完全一模一样的条件下进行抚养长大，就想来看一下，就是、 哦、 就是猴子的这种社会化的进程啊。没想到在这个抚养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非常惊讶的发现，这个小猴子在同等年纪下啊，他的这个社会化发展程度呢，比的婴儿高得多。不过这个实验大概。在几年的时候呢，就被迫终止了，啊，因为发现对这个小猴子的这个身心健康不好，对这个婴儿的身心健康也不太好。 嗯， 后来这个小猴子被就是放归到自己的群类里头去的时候，他都跟自己的群类没有完全的认同感，没有归属感，最后抑郁，好像抑郁而亡吧，是。 嗯，就是他已经脱离他本应该所在的那个群体了， 嗯、 他不知道该如何，就是我们说的与社会脱节了。那小猴子与他的猴子的社会脱节了， 是 吧？ 是的，是的。 看看哎呀， 嗯，这个词儿哈，主要是因为 ID 呢，它赋予了一个名词和形容词的词性，所以它是类人的。 嗯、 但大家记得哈，它不是人的，它是类人的。 类人的 比如说在进化论当中呢、 嗯， 我们知道进化论著名的观点就是说人类呢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我们来看这句话的英文。 嗯 我们可以说 ，man evolved from the anthropoid ape. Anthropoid ape， 看到没有？它是修饰的 ape，A-P-E。 对，所以我们说的类人猿，那个猿猴，我们知道叫 ape， 就是 A-P-E。 哎，那么类人猿呢？它不是简单的 ape 了，所以你要前面加上形容词了，叫做 anthropoid ape。哎，就叫做类人猿。那这个句子的前面 ，man evolved from 这个 evolved from。表示的意思就是从哪哪哪进化而来的。 嗯，对了 ，evolve from 啊，学到这个词儿。所以我们对于一个类人猿的概念呢，可能更多的也就是跟进化论相关的一些观点了，是吧？ 嗯， 好， 对， 我们就学这样的一个例句啊。好，我们见识到了 anthrop 组成的第一个词语就是类人猿或者是似人类的。我们来看它的第二个单词是 anthropologist。咱们的老同学们看到这样的单词一定会非常的敏感了哈，什么 gist IST 它都是什么呀，肯定是一个形容人的后缀， 没错。那么大家再看到前面的 ANTHROP 刚才讲了啊，就是表示人，然后大家看后面哈，这个什么 OLOGIST 它表示的是研究具体某一个学科的专业的人、嗯、所以 anthropologist那就是专门研究人类这门学科的这专家呀，对吧、 嗯、 哎，那就是我们说的人类学家了。 嗯，也比较简单啊，专业类型的人什么 psychologist 啊 physiologist 啊等等，这些 archaeologist 对，这些 ologist 希望大家能够记好，就是指有专业技能的人，尤其是指某种专业的人、 嗯、 什么学家Anthropologist 人类学家。来，我们来看例句，像人类学家一样观察你的工作环境。 Look at your work environment like an anthropologist. 这个句子 哎，这个句子我还是蛮喜欢的。那大家知道哈，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叫福克纳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读读他的小说。那么我们怎么评价福克纳呢？我们说福克纳就像是一名人类学家一样，在观察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他只有细心的去观察和体会，他才能够去写出那么生动形象、有洞察力的作品啊。所以这个句子太好了 ，Look at your work。Environment， 看看你的工作环境吧，像什么 like an anthropologist， 他其实想说的是非常的缜密，非常的认真，尤其是在我们的四六级呀，在我们的托福考研啊，托福和雅思的这个听力当中，如果你听到这样的句子，绝对不是让你去当一名人类学家，是要像人类学家一样那么认真的学习。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真的 啊， 我觉得这个词根哈，这个 ologist 真的是赋予了这样的一类人的一种特征，就是凡是能够当做学家的，大家看他们是不是都具有非常强的观察和分析能力，有非常强的概括和总结能力，他们能够从普遍当中去发现规律，是吧？而社会的进程呢，正好是由这样的人们去推动的。 是的，所以我们说细节决定成败。啥叫细节呀？通过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心灵去观察、去体会，发现别人不太能够看到的这些蛛丝马迹，你抓住了，你可能就能改变很多东西了，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啊，这个 ologist 哈，尤其是指这种你看善于分析、观察、具有某种专业的人。同学们，你们自己是什么 ologist 的呀？哈，你们是 foodiologist。这个是词儿是、 哎、挺好， 这个词儿是自造的啊，是 shoppingologist。 shoppingologist。对，那是食神，这是什么？什么买神？ 购神，买神， 购神。 还有吗？有没有 sleepologist 啊？睡神是吧？ 嗯， 就吃喝睡呗。 对，然后金老师是啥神？ 很难讲，应该是 multiologist。 还能这么说自己呢？ 叫 nobodyologist。 啊，对，啥也不是神。 对，啥也不是神。精神，我们是精神。 好， 就剩点精神了啊！希望同学们都能成学神，好不好？ 哎，对。 都能够成为自己专业的啊，那个顶呱呱的人物。好，这个词儿咱们也学过了啊，人类学家、人类学者。好了，这第三个词可以说是今天最拗口的一个词。来，咱们舌头先捋起来啊，捋起来。这个词儿啊，先我给大家读一遍，大家听它有多怪异。 慢点，你给我慢点读啊。 Anthropomorphize。 哎呦我的妈呀 ，anthropomorphize 是吗 ？anthropomorphize。Anthropomorphize， 大家跟着我们多读几遍。 Anthropomorphize， 复杂了，复杂了。来来来，分析分析。 好，这个词呢，读音也比较复杂，它的这个词根也很复杂啊。大家看里面的 a n t h r o p 是人的意思，对吧？那大家看中间那个 m o r p h， 看到了吧？好，大家记住啊，这是一个贼古老的词根。基本上我们现在啊，如果你不研究词源学的话，就是你知道词源学当中我们要研究一个单词的词素，对吧哈？就如果你不这么学术的话，这个词根呀、你了解就好了啊，你可能在生活中也不太容易看得到，但是它有个含义哦，它的含义就叫做形状或形式，有点像我们说的 form 那个单词啊，就是长的是什么形状啊，什么样子呀、啊什么样的一个格式啊，就是 morph， 朋友们明白了吗？那再来看后面的 ize， 哎呀，这简单，动词后缀，对吧？所以大家来看啊，这个单词特别好玩，它就说呀，让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对吧，具有一种人类能够理解的特性，就是它符合人类的某种思维。牛老师，我还是不知道这什么 anthropomorphize 是啥意思，我给大家讲一个啊。我记得我在十多年前，我一个好朋友呢，从这个国外回来，然后呢到这个就是咱们国家一个科研单位，就是学成归来嘛，明白吧？哎，然后我就帮他收拾宿舍去，然后结果呢，我们是很好朋友嘛。过了几年，哎，他很厉害呀，他就那个自己有了房子了哈，他就要把这个租就是宿舍哈，要把它退掉。后来我就说了一句话，哎呀， 我说你看咱们这个你就搬走了哈，你说这个房子它会不会很留恋你，他会不会啊非常的痛苦很思念你呢，是吧？哎，大家看是不是我把这个房子赋予了一种人性化的东西，但赋予了一种人格化的感觉，让他就像是一个人一样，有了我们人类的情感，那这种感觉就叫做 anthropomorphized。 朋友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同学们觉得傅老师想多了的请打个一好吗？我想看看多少人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啊。 嗯， 人搬走了，一租的房子，房子会不会留恋你？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啊，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哎呦，我们这儿有点一有点多呀，不好意思。 哎，那行行行，那我再补充一个好不好啊？朋友们，我问大家啊，就你比如说我们养个小宠物什么的，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哎呀，给你什么弄个小衣服，哎呀，给你点好吃的啊，什么什么，就把它当个小孩一样。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小动物也赋予了人格化？ 对了。是的，这就是这个词语的本意了。咱们呀、今天来学一句高级的英文啊，我们来学一句高级的英文。中文是这样的，我们呢都将宠物拟人化了，在漂亮的牧羊犬、蓝眼睛的暹罗猫、胖肚皮的小猪身上寻找着某种精神。好，英文呢是这么说的 ：We all anthropomorphize pets。 我们都把这个小动物人格化了。 Looking for a certain spirit。In beautiful shepherds, blue-eyed Siamese cats, and fat-belly piglets. 哎呀，首先啊，金老师太厉害了，就是这些什么暹罗猫，这个太难读了。但是这个话我们听很悦耳啊。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个句子啊 ，We all answer 什么 answer per morphize pets。我们把这些小动物全都给拟人化了。我们看什么呢 ？Looking for a certain spirit in beautiful shepherd。哎，我们在这个漂亮的牧羊犬当中啊，什么这个猫当中，这个小猪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啊某种的精神的存在。但这种精神一定是人类自身所理解的一种精神，对吧？啊， 真的，边牧犬太聪明了，大家去网上看一看。跟人对话那是无缝衔接的，边牧犬真的太厉害了啊！ 边牧应该是那个这个 shepherds 应该是在犬中，它的智商还是 很高 的，极高 的 哈， 排名 极高的啊， 也起码也得是前三了，是吧？咱养过牧羊犬的同学们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您家牧羊犬什么时候成精啊？是否已成精啊？ 哎， 不过建国后倒是不允许你们家动物成精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人格化赋予人性，有的时候看起来还挺可爱的哈，有的时候就有点加戏了，是吧？那当然动物吧，这好理解。那您说有的人他舍不得扔掉自己穿了很久的衣服鞋子，其实他也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些旧物件上面呢留有自己的感情，也有点把这个自己的这些衣物哈给他赋予了人格化啊。 对，但我觉得这个把什么物体啊赋予人格化，我觉得也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啊， 是人之常情，是 哎人之常情的体现。你包括比如说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的电脑，对吧？我们把它这个把它换掉的时候，觉得也。哎呀，他离开我了，会不会他挺难过的呀，是吧？ 哎，您这个思路怎么都在说对方难过呀？咱不是说是自己舍不得那些东西吗？父妈想的都是啊，父妈这个心怀就更广了，想的是电脑会不会舍不得您啊？您放心，他一定舍得。 哎呀，我就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连电脑都不喜欢我，你说太惨吧啊！ 哦，原来是这种心态呀、啊。那他舍不得您、啊，他肯定舍不得您。我们就是见人就说人话了啊，确实也是嘛，人格化嘛，见人说人话哈、啊。好，这个 挺好，挺好。 关键在于这个词的重点读音，同学们，或者是你下次再见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认出它？再重复一下 ，M O R P H 是形体，所以赋予形体，赋予在 I Z E 上面，赋予形体，什么形体？赋予人的形体， 人的形体， 哎，人的格儿，人的形体，赋予人性 ，anthropomorphize。 anthropomorphize 啊。 真的，同学们，我们都跟大家一会儿叫勤学苦练住啊，这词儿对我们来说也不容易。 容易 啊，来，咱们 学生化这个词 啊，咱们就继续往下看啊，这个词儿好吧，同学们见过了，来 ，phil。学过词根 1.0 的同学赶紧举手告诉我们这个前缀是什么、考考你了啊，记忆力。 对，这个单词呢也比较长是吧， philanthropic 啊， philanthropic。 那这个里面有个 PHIL， 咱们 1.0 给大家口喷鲜血的讲过啊，表示的意思是热爱的爱，对吧？ 嗯， 哎， 真的。 那后，对，后面的这个 ANTHROP 呢表示人嘛，然后那个 IC 大家很熟，形容词后缀，所以说 philanthropic 从字面上来看呢，就爱谁呀、爱人类，对不对、啊、你看 这 人这 是什么， 每天都啊特别喜欢那个跟人打交道，谁有困难就帮谁是吧、哎，有一份什么善心、一份博爱之心、就这种感觉就叫做 philanthropic。 见人帮人，见狗帮狗，是不是、 哎，对， 听着有点奇奇怪怪。这个，哎呀，所以说这个 feel 这个爱呢，它不是一般的爱了，它是胸怀大爱。所以这个 philanthropic，大家想想，爱人类，爱屋及乌，爱人类，不是爱你们家那几口人，哎，不是爱你班上里的班里的同学，不只是爱你的同事。爱所有的人、爱人类， 所有的， 但这个爱呢是升华的大爱，不是那抠抠搜搜的那小爱啊。 对， 哎， 没错， 不是说我爱你，你就必须得爱我那种爱。大爱 这种爱呢 大爱就是我爱你，你可以不用爱我，这叫大爱。 他所以这种博爱，我觉得它是一种很无私的啊，它的这种受及面会非常广的。比如有的时候，大家是否能够从一部电影当中就感受到一种温暖？对吧，你看我们现在放映的很多电影、我们看的时候是感动的，我们看的会落泪的，我们看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个电影在抚慰我的心灵，对吧？所以这样一种感觉，哎，也可以叫做 philanthropic， 这种博爱的、 判断一份爱是不是博爱就要看一个标准，就是说付出这个爱的人、他是不是以索取回报为目的，如果不是以说索取回报为目的，那就是大爱，就是博爱，就是无私奉献。那如果是以索取回报为目的，那就是小爱了。 说得太好了 啊， 点赞。 Philanthropic， 请大家把这个词儿记下来啊。Philanthropic， 我们说慈善工作、博爱、乐善好施 ，philanthropic work。 没错，很好。还有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慈善组织，对吧？哎，这些慈善组织可以比如说帮助我们这个照顾老人呐、照顾一些孤寡老人等等，是吧？老幼病残、所以这个慈善组织就叫做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慈善组织。 看一个例句，一些一流的老人服务机构呢是由慈善组织来资助的。Some of the best service for the seniors are sponsored by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啊，这个里面呢 ，some of the best services for the seniors， the seniors 就是老人，给老人提供这些服务是被谁资助的呢 ？Are sponsored by 被资助被谁？被后面的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被这些慈善组织所资助。 好，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个它的名词形式，当然其实以前我们也说过了啊，提醒大家把这个 IC 呢变成了什么 PY， philanthropy 就是 philanthropy 博爱慈善乐善好施这事儿 啊，太好了大家呀、还是多做一些好事，就像刚才金金老师所说，不见得你做了是要有回报的，但是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感觉到自己有价值，你是不是感觉到自己很快乐，是吧？那有的时候做很多事情不见得非要有一个 reward， 其实你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感受也挺好的。 他做这些事儿吧倒也不完全是为了自个儿好受，可能是更多的去觉得帮助了别人，别人好受了，自个儿就好受了，是吧？别人好受了，自己就好受了，能看不得别人受苦，是吧？这就是博爱的源头嘛，是不是？ 没错， 没错没错。 人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好不好？我们来重复一下啊 ，anthropoid 类人猿 ，anthropologist 人类学家 ，anthropomorphize 赋予人性和人格化，以及 philanthropic 博爱的， philanthropic。 很好 的，是现在呀、这个咱现在网络上啊，同学们说一堆视频短视频摆拍帮助别人，是有那摆拍的，但也有那真正帮助的。反正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呢，很多的视频也是鱼龙混杂，大家呢也要好好的去分辨一下啊。那我觉得推广这种利他的这种精神呢，还是一个不错的一种正能量吧。 对对，还是从我做起的，对吧？大家老看拍这拍那的，还不如自己做一件小事儿，是吧？ 傅老师，这最近有做什么帮助利他的好事儿了吗？有帮助邻居吗？有帮助同事吗？有帮助？对了，他做了事儿了，他帮助了我哈。对对对，傅老师帮助了我。 哎呦，我咋不知道、 做了好事儿哈、对，做了好事儿，不错不错啊，点个赞，大家给傅老师点个赞。好，咱们继续来攻克今天的第二个词根了啊。第二个词根呢，好多单词呢，叫 APT， 很短，什么意思？ 对，其实呢，这个 APT 啊，大家都学过一个单词叫 apt， 对吧？它首先有形容词的含义，表示的是具有什么样倾向性的 ，be apt to do something， 就是可以有什么倾向，更加容易的去做什么事情。那为什么我们特别容易的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对吧？这是因为啊，你特别适合做这件事儿，你很擅长做这件事儿，对吧？你擅长啊，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易如反掌啊，所以来我来干，来让我来，你就很容易去做这件事儿了。所以这个 APT 它作为词根最本质的那个含义，好。就是我们说的适合，以后你再看到 APT 相关的词儿，就跟那个适合那相关就可以了。 适合，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咱们最熟悉的一个词，叫 adapt，ADAPT， 它是由 AD， AD 是什么意思啊？表示什么 ？AD 前咱讲过是强调，对吧？ 强调，非常的很怎么样？很适合， 极其的特别的，那大家回头再来看啊，是 AD 刚才说了，那后面的 APT 呢表示适合，所以这个单词 adapt 首先的含义就是特别适合做什么。那你想想，你很适合做这件事情，那不就是你对什么事情特别的适应吗？比如说对这个环境很适应，对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很适应，对吧？就可以叫做 adapt。 它的本质就是说你对这个地方很适合，所以你来了就不用调整，直接就适应它了，就可以了。 它这个适合专门指的是对一种新情况、新用途、新环境的一种适合。比如说你用了好长时间电脑，你不是坏了吗？那么你马上换了一个新电脑，你能不能很快的适应这个新电脑，适应它的操作系统？能不能很快的？能快的就打个一。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很长时间居住在一个环境里，你搬了家，这个时候你必须得适应新的环境啊，新的比旁边的街道啊、超市啊、医院呢、这些环境，你能不能很快的适应？适应的请打个一。就大家觉得自己的自我适应能力强不强，可不可以？你看傅老师这样的，就是搬个家换个电脑他都舍不得，我估计呀、这适应能力有点弱哈。 我是乡土怀旧派的。 明白了。 对， 乡土 很恋旧， 非常恋旧， 对， 纠结于过去， 对， 把 我看透了， 但是我想说一个例句，说你这么快就适应了，真是令人惊奇。It's amazing how soon you adapt。 对，这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我，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特别恋旧的人，大家总觉得他不太容易适应新环境，所以当我来到新环境我很快适应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 It's amazing how soon you adapt， 你咋那么快都适应了，对吧？我觉得呢，这种心态就大家一定要明白，你是不可能指着环境适应你的，所以你不适应环境那就必死无疑， 因此我们虽然说内心当中对过往对过去总有一种情感，对吧？ 嗯， 但是呢我们还要往前走，我们还要去磨练自己的意志。之所以想回到过去，就是因为留在舒适圈嘛，对吧？ 嗯， 但这个社会哪有那么多舒适圈啊，对不对？这圈那圈的，朋友圈那圈那圈，哪有舒适圈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去 adapt yourself。 生物被迫适应，以求生存。 哎， The organisms were forced to adapt in order to survive。人间真理， 说的太对了。 人间真理，我觉得我这个人啊，就是接触新事物的时候，没有那么主动，也没有那么的积极。但是，一旦我决定要接受新事物的时候，那速度嗖嗖的呀。 又很快， 一夜之间就能接受，并且一周之内就能玩转，就是取决于我自己。 那很厉害，那很厉害， 就是取决于我想不想接受新事物。但是我接受新事物的这种反应的这种时间很慢， 嗯， 是吧？ 明白了， 很慢。我觉得每个人，人和人都是不同的， 可能都不同， 人和人是不太同的，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就是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去融入。或者说适应新的环境，这是最终就最后的走向。无论你的过程是怎样的，最终还是要，对吧？比如说有的人，哎呀，我只适应在直播间里做直播，我不适应在这个家里面，那这节目怎么做呀，对吧？那你就必须要顾大局，你就要去调整，对吧？戴这耳机弄这个手机弄好了，那你就要去学习，就要去适应。 是啊， 你否则的话怎么往下走？ 现在都是移动支付时代，都用微信了，你说你老坚持用现金好像也是吧，就不自己给自己带来不方便嘛。 对，你给自己也不方便，而且你会觉得自己很奇怪啊，对吧？你的工作效率啊，你的生活的舒适度等等。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否定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那么我们也不能否定自己要变化的这个能力，还是要变化哟，要 adapt 哟，朋友们，对吧？ 好，来啊，我们再来。我们不得不迅速适应了新制度。We've had to adapt quickly to the new system. 这些都是讲的适应新变化哈。这个例句我觉得好，说这些工具啊，多数呢已经经过了特别的改装，来供残疾人士使用。这个也是改变，是吧？改变了工具原有的功能，使其适应新的功能。Most of these tools have been specially adapted for use by disabled people. 我觉得这个句子真好啊，就是有很多工具的话稍微改一改，哎，它更有利于残障人士的使用，对吧？所以他说 Most of these tools have been specially adapted for。 所以当我们想去说改变什么的时候，我们不用 change， 那个改变它是没有意义的。而这个里面呢 be adapted for use by somebody， 哎，就变成了不是说被动的改变，而是我主动要去适应它，为它着想。所以这个词真好用的啊，特别好。 好，来教给大家一个生活里你可以用起来的句子，说哎呀，他过了好一阵儿呢才适应了新环境。是吧，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吧，没有很快的适应新环境。我大概也都过得这么，比如你搬了新房，搬新房也得过个一年左右才能适应。对不对？ 那可不 啊，一年左右， 对，差不多。 It took him a while. Take somebody a while to adapt himself to his new surroundings. 所以这里的一个句子呢，就是 adapt oneself to something， 使自己适应什么什么。 没错，这个句子经典在呢，它后面用的是 new surroundings， 对吧？它没有用 environment。这个 surroundings。表示就是你周围的摸得着的那个你身边的小的环境叫 surrounding， 这个词还是不错的。 好，适应或者是不适应，好像例句都是适应。同时这个词呢还可以做改编和改写，什么文学作品啊，改编成电视节目啊，直接都可以用 adapted 这个词儿啊，大家可以直接看今天的单词图就行了。We move on，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单词，叫做 adaptation， 那就好解释了吧。adaptation什么意思？ 对呀，刚才咱们学的 adapt 表示的是适应或改编啊，那后面的 ation 是一个名词后缀了，所以说 adaptation 就是名词的改编 或者是适应。那刚才丁老师也说啊，就是 adapt 有改编的意思，在我们的这个阅读当中一个适应一个改编都是经常考到的，所以大家要把它都一起来记，他们是同等重要的啊。 好的，来吧，先说它的适应，要适应的这个名词形式 adaptation。 比如说沙漠物种很厉害吧，为什么厉害？因为它们能够对炎热环境进行适应啊。The adaptation of desert species to the hot conditions. 是的，这个里面的 the adaptation of desert species， 那就是沙漠物种的这种适应性。所以你看 adaptation 它是用很抽象的感觉，它是用适应性了。对什么的适应性呢？ To the hot conditions， 对很炎热的环境的适应性。比如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植物很神奇，叫做空气凤梨。我为这个植物我曾经还写过一篇文章啊，还发表了，就是说它的适应性极强，它没有水没有关系的，我自己甚至我可以从空气里面去吸收那个水分子，对吧，我都可以活下来。这真的是一种极强的非常顽强的一种 adaptation to the hot conditions。 真的是哦。 生活在沙漠里的那些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啊，都有很强的这种生物本能， 可不是吗？ 就说今天的主题叫人类适合水，需要水，人家就少水的环境下人也能生存啊，所以说这个环境逼得你反正得活下去，怎么都行，把自己怎么改改哈、也行，基因怎么变变 改改 啊也行，是吧？好，来看他做改写本的意思啊。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的电影改写本，就说 a screen adaptation of Shakespeare's Macbeth 就行了。 对，这个《麦克白》呢，它被誉为是一部莎士比亚最邪门的话剧啊。就是据说呢，每一次去演出，因为大家知道那个这部戏剧不是也有什么鬼魂出没嘛，对吧？还有这个着火啊什么的啊。据说每一次演出后台都会引起一个什么大大小小的一个火灾啊，所以还是挺传奇的。当然，正是因为它的这种传奇性，不管是真还是假，大家一听，哎呦，这部作品这么神奇吗？那我要去看。所以也有可能，刚才我说的那个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个广告营销的手段啊。但是这部这就这么一个话剧，它确实是被改编成了很多很多的电影版本，然后拍成了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啊！大家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 Macbeth 啊，非常非常好啊！ 是的，那得组织集体观影才行，得傅老师给我们讲解，我们才能够明白这里边啊，这个体会的文学的深意，是吧？ 对， 我们自己去看，我们看不明白呀。 对，而且大家来看麦克白啊，就是他的这个发音啊，叫做 Macbeth， 就为什么他叫 Macbeth？ 其实他就是一种惊悚，一种害怕，一种担忧啊，一种突如其来。所以就这些主人公的名字，它的背后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 好的， 你仔细来感觉一下 Macbeth。是不是挺吓人的感觉，是吧？ 行，就大家晚上睡觉前的脑海里头都突然间就闪现这样的傅老师在读这个词儿的这个情景哈，是不是？ 有些夸张， 给大家留下了萦绕不去的这哈噩梦哈， 噩梦啊！ 了解啊。 哎， 接下来这个词简单了 ，readapt。哎呀，闭着眼睛都知道啥意思啊？重新适应啊，对不对？ 对 ，readapt。 您的 RE 是个前缀，表示的是再一次嘛，对吧？ 重新适应。哎，我们给大家来一个接地气儿的例句，好不好？ 好啊。 是一个师兄教我这么做的，因此我可以在被论文和作业压垮前重新适应校园生活。哎呀，对这句话有共鸣的同学请打个一吧。啊，我们看看多少同学喜欢这例句啊。说一个师兄 an upperclassmangave me the tip， 给了我一建议 so that I could readapt to college life before feeling overwhelmed by all the essays and assignments。 这个句子一看就是一个美国同学写的，是吧？首先一个单词叫做 upperclassman 啊，这个词呢就尤其指的是美国的高年级的学生，它是一个很地道的美式英语，对吧？ 后面还有一个词，大家看一下 assignment， 这也是美国高校里面才会这个词，因为那些作业不是你单独要去写，是老师分配给一些小组，大家共同完成去提交，所以它不是 homework， 它是 assignment。所以他说 ，an upperclassman gave me the tip， 哎，给我点小建议啊，是什么呢 ？So that I could readapt to college life， 哎呀，我重新适应他的生活了，因为我们可能会读很多大学的一些。这个学生生活的这种阅读的材料哈、啊，像四六级经常会考过，就是美国的高中它可能是比较悠闲的，但是到大学之后，尤其大一，就很多学生他不太适应这种节奏比较快以及任务比较繁重的生活，所以好多人都无法去适应去这个 adapt to， 对吧？ 嗯， 那么就会有这么一个词叫 readapt， 再重新再适应一下。 哦，重新再适应，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那情况你不能马上适应，你得重新适应啊。 哎， 这个 apt 这词儿自己也是一个单词呢。我们看下一个 apt。哎，大家注意看啊，咱们第一个在讲那个类人猿的时候，我们说那个类人猿的单词是 APE， 对不对啊？ 对 ，APE 叫 ape， 这里的读音是 apt， 那这个词它是不是就是它词根的本意了呢？ 嗯，其实这个刚才我们在讲这个词根的时候给大家讲过，是吧？啊，它这个词根表示的意思是适应啊，那你适应了以后，你就更容易。更有倾向于去做这件事情了，因为你适应嘛，那就信手拈来嘛，对吧？啊，所以哎，它可以表示啊，这种很适当的呀，啊，易于做某事儿啊，啊，都可以就这么一个单词。那你做这件事情你很拿手，你根本不用费那么半天劲，所以还可以表示那种特别有天赋的，都可以叫做 apt。这个词、 哦、 词义很丰富， 一方面是有什么倾向的、容易做什么的啊，一方面呢是那个非常恰当，绝了，就是这个词儿，就是你的恰当的不行的，比如说，哎呦，我觉得你这恰当，你这描述特别恰当，particularly apt description， 啊，恰当的描述是吧？啊，这个 apt description。 哎我给您起了一特别恰当的适合您的名字 啊，富妈，嗯， 富可敌国， 哦，哎， 富可敌国啊 ，particularly 啊 ，apt name， 哎，哎呀，我对金明老师这个主持的风格哈，给了一个恰当的评论啊，就是 particularly apt comment， 、 是什么评论呢？那就是 嗯，贼好啊，好极了啊！ 哎，好，这个我真是特别恰当的，同学们啊，特别恰当的就是这意思啊 ，particularly apt someday， 好不好？ 没错， 大家给我们点了一个特别恰当的赞。好，来啊，下一层含义呢，就是容易有什么倾向的。哎呦，我说这人呢，健忘啊，老是容易呢粗心大意的 ，apt to be。Careless， 就是特别容易疏忽的、犯错误的，就是经常这个粗心大意的。还得比如说 ，be apt to be forgetful 啊，特别容易忘事儿的啊，健忘的都可以叫做这么一个词。比如有些人吧，哎呀，咱们那节目到底是周一还是周二啊？是这礼拜还是下礼拜呀、啊？是吧？ 这不就是手机的问题？手机的问题， 对，就是手机就背锅了， 那我不是还周一出现了吗？做节目没周二出现做节目， 特好啊、对，明天还给我打电话，然后继续做节目。 说那个 apt to do something 吧，哈，他就说呀，就说有什么倾向，爱做什么事儿，说这婴儿、啊、 特别好， 特别爱把那东西往嘴里塞，特别爱把东西往嘴里塞。什么拿在手里的东西都先往嘴里尝一尝，塞一塞。说 ，babies are apt to put objects into their mouths。都成年了，还喜欢啃手指甲呢，那不是说明还有什么？ 啊、 还是个 baby，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对，这个有可能是俄狄浦斯恋母情节当中啊，就是人类的一个下意识，就是当他遇到一些比较痛苦的事情，或者觉得自己有威胁的事情，他就会通过某一些的动作来去寻求某种心理的慰藉啊，比如说哎呦这样啊，对吧，啊，或者啃手啊，反正每人可能都不太一样啊，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可能产生的是 这种逃避现实和寻求慰藉的一种心理诉求。 好， 有道理， 有道理，有道理。啊，刚才说这个 apt 呢是特别恰当啊，它的意义副词形式 aptly， 哇，大家说是什么意思？名副其实地。 哎，这个词特好，名副其实地。 名副其实地，大饭店，大饭店。The aptly named Grand Hotel， 说这个饭店呐、啊起名叫 Grand， 那真是名副其实，那必须是富丽堂皇。 对，这里的 named 啊，它和有名没名没有关系，它就表示的是指定的，比如这是一家指定啊要去的餐馆，就是 named， 所以这里的 be aptly named Grand Hotel 啊，就是被指名道姓，贼好贼好，名副其实的，哎，就这个表达是非常棒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给外宾去介绍啊，我们这个祖国大好河川是吧？还有一些特别好的名胜古迹风景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说 ：the aptly named 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名副其实。 The aptly named the Great Wall。 Great Wall， 是啊， 是，瞧我们 这个、表达真的好， 瞧我们这个组合，富丽堂皇，富丽堂皇。 对，就应该弄个小牌牌，上面写上哈，富丽啊，堂皇。 对，是太准确了啊，真是名副其实的 aptly named 的组合。 朋友们，大家来看丁丁老师的这个整个这个图片，是不是上面是堂，下面是皇，堂皇？ 是啊啊，穿的今天穿的都是杠精图案呢，啊， 你看 这组合也是有点绝。好，哎，下一个单词叫 aptness，apt 加上 ness， 这是一个名词后缀，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那种倾向、才能以及适合性。好，哎呦，这例句怎么都这么好啊？我的座右铭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哎呀，还唱起来了啊！ 这是例句啊，同学们，这是例句啊。看了啊，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 ，experience aptness see rainbow， pay out aptness get succeed。哦，原来是这么翻译的。 对，它是一种倾向性，是吧？啊，你看这个，你有了经历，哎，它才能倾向于去有这么一种倾向性去看到彩虹，对吧？这是一个 aptness， 当然了，朋友们 ，aptness 这个词呢，除了表示倾向性，其实它更多的还可以表达就是某种人的才华或才能啊，都可以叫做 aptness。 哟，他这个，我觉得这个词儿挺抽象的哈、啊，没有想到是这么的句子，竟然用这个词来译 啊。 所以你说人家并没有用风和雨来译风雨，也没有用心情来译心情，人们指的是这种倾向。这种适合性可能性是吧？ 对，没错。所以就是大家别胡翻，在我们四六级里有翻译啊，大家翻的特别恐怖，比如指南针同学们就会翻译成叫 ancient GPS， 古代的 GPS。 真的有人这么 真的 有人这么译？ 真的，所以是不行的啊，朋友们。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很多句子是很地道的，我们要往这边去靠拢啊，不能够直译啊。 哦，群众的智慧也是无敌了。 Ancient GPS， 这就说明人在这极端情况下都是能想出来的啊。但是我们也能明白，我们也能明白，古代的指南针 GPS， 虽然不那么 apt 哈、啊，不那么准确哈、啊。好， 对，不是那么的 apt， 对。 好，再来一个词儿哈，叫 inept。哎，加上一个 in 是什么前缀啊？表肯定，表否定啊？ 哎，这是一个否定前缀嘛。所以 apt 呢，刚才我们讲了是适合，所以是 inept， 那很显然就不适合的了，对吧？不合宜的，不匹配的。比如说大庭广众之下，你怎么可能说我的这个自己家的那些事情呢？对不对啊？大庭广众之下咱说别的，你这不太合适啊，你这说话不太合适啊，不太那个合宜，对吧？哎，就叫做 inept， 是吧？ 哎，不适当，不恰当，不合时宜， 可不是嘛。 哎， 你看这人吧，有些人老说些那不合时宜的话。He always makes inept remarks. Remarks 就是语言说话，make remarks 就是说什么样的话。 对， 哪壶不开他偏提哪壶， 没错。而且呢，就是在职场上呢，就是年轻人呢总喜欢去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啊，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呢，你并不知道背后可能会有很多的牵扯的利益，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其实还是要多学习啊，这个多倾听，那尽量少评论。我们说发表什么事情的评论就叫做 make remarks。所以你发表的评论都不太适合哈、不太适宜，就叫做 he always makes inept remarks 啊，老是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就这个意思了啊。 也可以说 he had an inept remarks， 也是可以说什么说什么言辞之类的啊。Make remarks 好， inept remarks during the meeting 哈、 来最后一个词叫 aptitude， 哦哟。不是态度吧哦，那叫 aptitude 这个是 aptitude， 那就是什么呀，你都是你有一个倾向的 tude。 刚才呢大家记不记得我给大家补了一下，我说那个 apt apt 啊，它除了有适合的适宜的以外，它还可以表示的是聪颖的，比如哎呦这小学生真聪明啊。大家来看刚才咱们那个单词里有一个词组就叫 apt pupils，就特聪明的，对不对？ 小孩小学生 啊，特会说话是吧， 人才。 所以这个人才，所以这个 APT 啊，同学们后面再接上 IT 哪儿去了，对， UDE 就是一个名词后缀表性质哦，它具有一种很聪明的特性。这种特性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资质，那种才华，对不对啊？ 天赋啊，那种 啊 天生聪颖、 天赋 那种天资，是吧？说这个人呢，表现出了做这种工作的天赋。She showed a natural aptitude for her work。 他表现出了一种就是天然的哈，就与生俱来的一种innate aptitude for the work。 你说你想做幼教工作，那你有没有跟儿童打交道的本事和天赋啊？你有没有耐心啊？你有没有循循善诱的能力呀、他有。His aptitude for dealing with children got him the job， 就是因为他善于和儿童打交道的本事，让他得到了这份工作。 哎，还真别说哈，尤其是这种幼教的工作，你确实是需要有一种 aptitude for dealing with children。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幼教老师。哎呦喂，他带孩子啊，那他一站在那儿，他看孩子两眼，孩子就乐，他就喜欢他啊。他讲什么知识，那孩子都能听得懂。而且你知道，朋友们，他还是一个男老师 啊。 哎呀，后来我们就说，我说你可能做别的你不适合，但是你做幼教这工作，这非你莫属啊！他的同事们也觉得他特别厉害， 所以 他确实有这种 aptitude。 有 aptitude 的人呢，真的是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工作，真是的。就怕呢，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天赋是啥，这个可能同学们可能会稍微惆怅一些，需要更多时间去做选择。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你得去发现。 对，没错， 发现自己的天赋在哪里，资质在哪里。 对，就是朋友们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然后尽量哈，还是要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否则的话，可能就像困兽一样，就很难受。 你要是天生对数字不敏感的话，你又没法去做会计，是不是啊？ 对， 你说你天生语句组织能力不好的话，你就不能去，就是去写作呀，或者是做别的一些表达工作。 那可不是吗？ 是的， 就 这样哈 ，aptitude。哎呀，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时间要到了。 哎呦， 今天我们竟然只能讲到两个词根了啊！但是没关系，有一个男的撑场也不错了。我们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来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anthrop 表示人类 ，anthropoid 类人猿，似人类的 ，anthropologist 人类学家 ，anthropomorphize 赋予人性人格化。 Philanthropic 博爱的 APT 表示适合 Adapt 是适应改编 Adaptation 改编适应改编成的作品 Readapt 使什么重新适应 Apt 倾向于的易于的恰当的聪明的